要不是有家事这样的庞然大物，无稽战队在挑战赛就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第二回合就抽到这样的对手，绝对是大不幸。但是谈到星星头上，却几乎没什么人同情他们。大片大片奚落嘲讽立刻就飘来了，曾经的打脸党们奔走相告，呼朋唤友来见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星星这次必然是要输掉了，大家都这样以为。 这些网络上的消息每天都会刷刷论坛的成果是知道的，但却小心的没有去透露，生怕影响了队员们的情绪。大家都在积极认真的熟悉着全副武装的角色呢，实在没有时间分心。这一天很快过去，周五晚，荣耀竞技场，挑战赛专用区的117号房间人满为患。 星星一路走来，吸引到的关注者反派是绝大多数。此时，这一来围观，个个都成了无极战队的粉丝，弄得无极战队自家的真粉丝都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挑战赛的一切都是系统自动审核，专用的挑战赛竞技场就是为了做这些相应的设定。晚8点钟是比赛正式开始的时间。 7点55分之前，双方就需要完成主客场的猜硬币，之后主场战队选图，随后两队需要把自家战队的出场次序安排好，到时挑战赛系统会自动把需要参加比赛的角色抽入场中。而在此之前，双方都是互相不知对方出场阵容的，这一点和职业联赛里的安排倒是一模一样。8点钟。 挑战赛第二轮，星星战队对无极战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了。第一回合是无极主场，无极战队职业出身，当然不至于犯下时间到了图还没选好这样的失误。时间一到，单人赛第一场出场的双方角色就已经被系统自动抽入了比赛席位。无极战队这边出场的是他们队中的枪炮师。 小枪，枪炮师不是无极战队的战术核心，但现在却是他们队长所使用的角色。那天和何安一起，叶修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的房客，回来查了查后，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武臣，以无极战队副队长的身份，在无极战队征战了3年，使用的角色正是这个枪炮师小枪。 第7赛季时，随队一起降级，这之后是怎样的经历，不是队伍的粉丝恐怕都不会太过关注。武臣毕竟不是什么大明星。现在看来，武臣是一直还在无极战队效力，现在更是升任了队伍的队长。通常来说，很少会有队伍在原队长还在队的情况下就更换队长的。 武臣升任队长，多少说明无极战队的原队长核心选手魔剑士赛丁坤的操作者于洪亮已经不在队中了。担任队长的人未必就是一支战队中最强的选手，但是却一定是这支队伍中最可靠的人。而现在，武臣无疑就成了无极战队中最被信赖的队员。此时他在单人赛的第一场出战。 无极战队的意图不言而喻，他们想先声夺人。星星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包子，第一个出战的成员难免要承担不少压力，哪怕是一直再顽强的选手，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这种压力的存在。就像是唐柔这种性格，也可能会因为这种压力的存在，越发的想要打好，结果欲速反不达。相比之下， 反倒是包子这种粗线条的神经应对这种情况再没不过。压力，包子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吗？角色入场，随后选定的比赛地图公布：临江水狼。而后就等着两个选手确认开始后就可以比赛了。如果都不确认，系统也会在5分钟后自动开始。 这幅图啊。 叶修看到地图后嘟囔了一句，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陈果连忙问。 包子。 叶修叫了一声。 到。 正在疏松筋骨做准备活动的包子应了一声。 注意啊，不要掉到水里。 哦，明白。 临江水狼是幅半水域的图。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的差别在水战方面显得更大，因为玩家可以逃避，可以不去玩水战，而职业选手呢，如果真把这个荒废了，那很有可能就被对手给利用了。水战其实职业选手也都不怎么喜欢，但是却又不得不练。现在无极战队选了这么一幅图，显然是想专业欺负一下草根，不过选的又不够彻底。半水域图意思就是还有一半陆地，这样的图需要更多的剪辑形式。比赛开始，地图载入，321倒数后正式开打。两个角色照样是分落在地图的对角，只是连接在二人荡剑的是水面之上曲曲绕绕的回廊。 包子哪管这许多呀，一看进了比赛就操纵着角色直朝着对角冲去。 那边的武臣看起来倒是不紧不慢，显得很沉稳。单人赛的地图都不会太大，没必要也没意义。两个角色不断的接近着，包子入侵杀气腾腾，手上装备的是新搞到的成武毒招之风。必毒的幽光看上去很是瘆人，一看就是复毒伤害很强大的武器，那气势仿佛立刻就会把对手撕碎一般。武臣却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移动中也是紧盯着不断接近的对手，盘算着双方的距离，计划着自己应该怎样起手先发攻击。抢跑师的优势就在最远的攻击距离上，所以通常都会占据绝对的先手，尤其是和近战型的角色交锋时，基本不存在什么后发制人。和近战型还后发，那已经被对方贴上来了，这可是大被动，制人恐怕要被反制的。流氓这职业有点中远距离的攻击手段，但多数技能来说还是偏近战型的。武臣决定还是不给对方太接近的机会，差不多进射程时就发动攻击。距离继续接近，武臣鼠标的光标已经开始在包子入侵的周身游走了。对于枪系职业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瞄准镜，是他们的子弹将要飞向的地方。 差不多了， 武臣看准了距离，正准备起手攻击，突然就见包子入侵猛然站住了脚步。这一停，武臣原本要做的预判攻击可就不起作用了。武臣顿时也是一惊，好眼力。武臣没想到这种草根出来的非专业选手也是这么细致的观察力，居然看到了自己做出攻击的举动了吗？但是泡在糖上也不得不发了。武臣正准备继续操作完成这一击，突然就见包子入侵转身就朝后退去了。于是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至高生命堂， 武臣茫然了。就算是看出了他的攻击意图，但也没有这样回避的。如果只是看到枪炮师要攻击就往原里跑，那这场比赛就不用打了。枪炮师那攻击距离无论如何也是可以抢先攻击的吧，做枪炮师的对手就得想法子在这样的炮轰中逼近身去。既然对方不过来，只有自己过去了。武臣这样想着，随即继续朝前和包子入侵拉近距离，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包子入侵的注意。结果就见那家伙在回廊上绕来绕去，武臣完全猜不透对手的意图，但在他的主动下，双方距离终于是无可避免地逼近了。武臣终于打响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击。三枚反坦克炮的炮弹呼啸而至，发射时因为一个横甩的操作，三发炮弹排开一线，控制着包子入侵下一步移动的步点。 结果包子入侵这边不闪不避，甩手一抛，一块板砖飞出，正对着朝他而来的那枚炮弹拍去。轰一声响，爆炸中板砖碎渣纷飞，炮弹居然被一板砖给拍炸了。这种诡异的事情也就在游戏里不值得稀奇了。武臣作为职业选手，攻击当然不可能就这么一下，后续的攻势早已经有所安排。轰击蜂拥而至，包子起手板砖拍炮弹犀利了一下后，就再没怎么拉风过了，在对手的远距离轰击下，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武臣打得有点茫然了，对方看起来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啊，自己现在的火力轰击已经如此强劲，可以将人压制到如此地步了吗？不过武臣到底是当队长的人，心中这种念头只是一闪。作为队长，如果连自身的实力都没有清晰认识的话，还怎么能成为全队可靠的担当？不是自己强，是对方实在有些弱，这样的火力都突破不了，这个包子入侵好像没有之前看到的那么厉害吗？难道说以前的包子入侵其实是叶秋在代打，而现在是真的？可转念再一想，也不应该啊，如果之前就已经这么下作的话，没理由遇到无极战队这种更难缠的对手时反而端正起来啊。武臣心中满是疑惑，却又不敢放松，就这么继续攻击，继续观察包子入侵的举动。突然间武臣恍然了，但是恍然的那一刻他又再一次的茫然了，因为他赫然发现包子入侵一直很被动，一直没有冲过来的原因是他被这回廊绕弯了，他找不到路。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武臣真的有点茫然了，这回廊是有点绕，但是也没复杂到找不到路，这又不是迷宫，更何况了，实在找不到路，你跳下水走水路再上来也是可以的呀。 都是你的错。 陈果望向叶秀， 是你让他不要掉到水里的。 哎，输了。 叶秀也挺遗憾，